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7集。那股刺鼻的气味渐渐消散，魏无羡和蓝忘机也一同起身。只见一个深坑之旁堆起一座高高的土包，一口颇为精致考究的棺材斜置在一旁，其上还有一只漆黑的箱子。两样东西已经打开，还有稀薄的白烟从中缓缓溢出。那刺鼻的气味就是这些白烟，必然是致命的毒物。棺材之旁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尸体，都是方才苦绝的修士们，现在已经化成了一具具烂熟的死尸，连身上的金星雪浪袍和僧衣都被腐蚀得只剩焦黑的残片，可见这白烟毒性有多重。苏舍抢在前面，以剑气驱散残留的毒烟，剑尖在那只漆黑的箱子上一拨，铁箱翻地，空无一物。金光瑶再也忍不住了，踉踉跄跄着扑到棺木边缘，刚刚才恢复了点血色，顷刻间退得干干净净。看他神情也知道，棺材里也是空的。蓝曦臣过来，也看到了殿后的惨状，震惊道：“你究竟在这里埋了什么东西？怎会如此？”聂怀桑只看了一眼，已吓得跪在地上干呕不止。金光瑶嘴唇颤了颤，没说出话来。一道闪电劈下，将他的脸映得一片惨白。他那表情着实可怖，使得聂怀桑打了个寒战，连吐也不敢大声了，捂着嘴缩在蓝曦臣身后，不知是冷的还是怕的，瑟瑟发抖。蓝曦臣回头安慰了聂怀桑几句，金光瑶则是连像之前那样做温柔可亲之态的余力都没有了。魏无羡道：“泽无君，这你可就冤枉金宗主了。这里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他埋的，即便原先是他埋的，现在应该也早就被人调过包了。”苏舍举剑指他，冷声道：“魏无羡，是不是你搞了什么鬼？”“ 不是我不谦虚啊。如果是我搞的鬼，你宗主现在恐怕伤的就不是一条手臂了。金宗主，你可还记得金林台上秦素带给你的那封信？” 金光瑶的目光缓缓移向魏无羡。魏无羡继续说道：“告诉秦素你干的那些好事的是秦夫人以前的侍女碧草，可碧草之所以会突然决定捅出来，你难道相信背后没有人在推动吗？还有你关起来的那位思思姑娘，是谁救走了她？是谁叫她和碧草一起去云梦江市，当着所有人的面抖出你的秘密？这个人既然能一五一十地查出金宗主你的那些隐秘过往，抢先一步到这里来，把你想挖的东西换成了毒烟暗器，等你过来时送给你，这又有什么不可能啊？” 这时一名僧人道：“宗主，这里的土有翻过的痕迹，有人从另一边挖进来过。” 果然被人捷足先登过。金光瑶转身一拳打在空棺之上，旁人看不清他神情，只能看到他肩头微微发颤。魏无羡笑道：“金宗主，你有没有想过，今晚你是螳螂，但是还有一只黄雀，那个一直盯着你的人此时此刻说不定就在暗处窥看着你的一举一动。不对，说不定并不是人。”闷雷阵阵，雨势滂沱，听到不是人三个字，金光瑶的脸上有一瞬间闪过了几乎可以称为恐惧的神色。苏舍冷笑道：“魏无羡，你少做这些虚张声势的恐吓之语。”金光瑶举起右手阻住苏舍，脸上那一丝恐惧转瞬而逝，各种情绪都被迅速控制住，说道：“ 别做无谓的口舌之争，把你身上伤口处理一下，待我散了毒，立刻点好剩下的人整装出发。 苏舍道：宗主，那被挖走的东西。 金光瑶嘴唇微微发白道：既然已经被挖走了，那就一定找不回来了，此地不宜久留。 是。 方才苏舍和仙子私斗，被仙子零零散散抓伤了不少地方，手臂胸口的衣物都有破损，尤其是胸口抓痕入肉透骨，白衣上透出许多血迹，若不处理，拖久了怕是不便应付可能到来的突发状况。金光瑶从怀里取出一枚药包递给他，苏舍双手接过道： 是。 果然不再和魏无羡多言，转过身去解开衣服处理身上伤口。金光瑶被毒烟灼伤的左手仍是不听使唤，只得坐在地上专心调息退毒，剩余的修士们则持剑在观音庙内走来走去监督巡逻。聂怀桑看到这些明晃晃的刀剑，眼睛都直了，身边没有护卫，大气儿也不敢出，缩在蓝曦臣身后的角落打了好几个喷嚏。魏无羡心道，这个苏舍对别人阴阳怪气，对蓝湛更是怨气深重，对金光瑶倒是尊敬有加。他这么想着，不由自主去看蓝忘机，谁知恰好看到一缕寒意从蓝忘机目中闪过。蓝忘机对苏舍冷冷的道：转身。苏舍正在低头给胸前的几道爪印上药，侧身对他们，忽听蓝忘机这语气不容违背的一句，竟然不由自主的就转了身。这一转身，江城和金陵都睁大了眼睛，魏无羡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收敛了，他不可置信道：竟然是你。苏舍这才反应过来不妙，立即掩上胸口衣衫，然而这边面对他的几人已经把他方才露出来的胸膛看得清清楚楚，在他胸口靠近心脏的一片皮肤上密密地生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狰狞黑洞，千疮百孔咒的痕迹，而且这绝不是被下咒后留下的恶阻痕，如果是那样的话，看这些孔洞的扩散程度，此时苏舍的内脏乃至金丹都应当已经生满了黑洞，绝对无法使用灵力。然而他还能反复使用大量消耗灵力的传送符，那么这些痕迹的来源便只有一个解释，这一定是他下咒去咒别人，被反弹诅咒之后留下的痕迹。当年魏无羡不是没有努力想找出下咒者是谁，试图为自己证明过，但终究是人海茫茫无从找起，再加上后来发生的事已经远远不是找出那个下咒人能解决的，便不抱希望了。谁知今夜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金陵不懂，聂怀桑大概也不懂，但蓝曦臣已望向金光瑶道：金宗主，这也是穷奇道劫杀的一环吗？金光瑶道：你为什么这么想啊？江城冷声道：那还用问吗？金子勋没有中诅咒，后面的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一次劫杀帮你解决了金子轩和金子勋两个平辈子弟，为你继承兰陵金氏坐上仙都之位扫清了所有障碍。苏舍下的咒，他是你的亲信，他是出于谁的指使，还用问吗？金光瑶不置可否，似乎在潜心调息。魏无羡怒极反笑，盯着苏舍道：我得罪过你吗？我跟你无冤无仇，甚至根本就和你不熟。金光瑶道：魏公子，你不是应该最清楚的吗？无冤无仇就能够相安无事？怎么可能？这世上所有人原本都是无冤无仇的，总会有个人先开头捅出第一刀的。江城恨声道：阴毒小人。 谁知苏舍却冷笑道：“你别自以为是了，谁说我是为了陷害你才对金子勋下咒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归于宗主麾下，我下咒只不过因为我想这么做。” 魏无羡道：“那你和金子勋有仇？”“ 这种目中无人之辈，我见一个杀一个。” 魏无羡想也知道，苏舍最痛恨的目中无人之辈肯定就是蓝忘机，忍不住道：“你到底和韩光君有什么过节？他到底哪里目中无人了？” 苏舍道：“难道不是吗？蓝忘机如果不是投了个好胎，有个好家世，他有什么资格这样目中无人？凭什么总说我模仿他？世人都夸他品性高洁，品性高洁道和十恶不赦万人唾骂的夷陵老祖搅作一团，做龌龊丑事的仙门名士韩光君，真是笑话。” 魏无羡正要说话，忽然觉得这样阴郁而怨愤的神情有些眼熟，他似乎在哪里看到过。 他猛地想起来了，是你。采衣阵、碧灵湖、水行渊、落入水中的剑、屠戮玄武，把绵绵推出去的那个门生苏舍。 魏无羡忽然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我明白了。” 蓝忘机道：“明白什么？” 魏无羡摇了摇头。 金子勋的为人魏无羡是清楚的，金子勋时常不把附属家族的人放在眼里，认为他们和家仆同为一等，就连和他们一起入宴都觉得有失身份。而苏舍作为兰陵金氏附属家族的一份子，免不了时常要去金鳞台赴宴，少不得要和金子勋撞上。一个心胸狭窄斤斤计较，一个自高自大蛮横骄傲，这两人要是有过什么不快，苏舍记恨上了金子勋半点也不奇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金子勋被下千疮百孔咒的始末根本就不关他魏无羡的事，可最后背上了这个罪名的却是他。穷奇道劫杀的起因便是因为金子勋被下了千疮百孔咒，如果没有这个开端，兰陵金氏就没有名义去劫杀他魏无羡，温宁就不会失控而大开杀戒，魏无羡就不会背负上金子轩这条沉重的人命，也不会有后来更多的事。然而魏无羡现在才得知，连凶手下咒的目的都不是构陷他，起因根本不在于他，这当真是更令人难以接受。笑着笑着，魏无羡的眼眶赤红了，似是讽刺又似自嘲，说道：“竟然是因为你这种人，因为这种无聊的原因。” 金光瑶却像是看穿了魏无羡的心思，说道：“魏公子，你可不能这么想啊。”魏无羡道：“哦，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当然，这很好猜嘛，你无非是在想太冤了。” 其实不冤，就算苏舍不去对金子勋下咒，魏公子你也迟早会因为别的原因被围剿的。 呵，因为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说好听点是侠肝义胆放浪不羁，说难听点就是到处得罪人。除非那些你得罪过的人一辈子都平平安安，否则只要他们出了什么差池，或是被人下了什么绊子，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一定会是你，第一个想到的报复对象也一定会是你，而这一点你是没法控制的。 魏无羡竟然笑了，说道：“ 呵，怎么办，我竟然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金光瑶道：“而且就算当时在穷奇道时你没失控，你能保证一辈子都不失控吗？所以你这种人是注定短命的。你看这么想是不是好受很多呀？” 江城怒声道：“你他妈的才短命。”他不顾要害伤口，抓着三毒就要冲起来，顿时鲜血狂涌， 金陵忙把江城按回去。江城不能动弹，心中恨极，骂道：你这娼妓之子，为了往上爬什么廉耻都不顾，不是你指使苏奢干的，你想骗谁？ 听到娼妓之子四个字，金光瑶的笑容凝滞了一下，他望向江城思索片刻，淡淡地开口道：江宗主冷静点吧，我明白你此刻的心情，你现在火气这么大，无非是知道了金丹的真相，回想这么多年来的所作所为，你那颗骄傲的心感到了一点愧疚，所以急于给魏公子前世的事找一个凶手，一个可以推脱所有责任的魔头，然后鞭笞讨伐之，就当是给魏公子报仇泄愤，顺便给自己减轻一点负担。如果你觉得认定从千疮百孔咒到穷奇到劫杀都是我从头到尾一手谋划的，就能减轻你的烦恼，那么你这样想也无所谓，请随意。但是你要明白的是，魏公子落得那样的下场，你也有责任的，而且是很大责任。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极力讨伐夷陵老祖？为什么有关的无关的都要发声呐喊？为什么他被一面倒的人人喊打？真的只有正义感作怪吗？当然不是，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你啊。江城冷笑一声，蓝曦臣知道金光瑶又要来搬弄是非了，低声喝道：金宗主。金光瑶不为所动，继续微笑着侃侃而谈。当时兰陵金氏、清河聂氏、姑苏兰氏三家相争，已经分去了大头，其他人只能吃点小虾米，而你刚刚重建了莲花坞，身后还有一个危险不可估量的夷陵老祖魏无羡，你觉得其他家族会高兴看到一个拥有如此得天独厚之势的年轻家主吗？幸运的是，你和你师兄关系好像不太好，所以大家都觉得有机可乘，当然能让你们分裂反目就尽量推波助澜。不管怎么说，不让你云梦江氏更强大，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江宗主，但凡你从前对你师兄的态度表现得好一点，显得你们之间的联盟坚不可摧，让旁人知难而退，不试图挑拨，或是事发之后你多一丝宽容，事情也不会变成后来的样子啊。说起来，围剿乱葬岗的主力也有你一份呢。魏无羡道：看来娼妓之子当真是金宗主的逆鳞呢，也难怪你会杀掉赤峰尊了。 提及聂明爵，蓝曦臣的神情变了，金光瑶的笑容也凝了一下，接着便站起身了。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